声音来自陪你一天又一天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的资讯。当然你也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找到我，还有更多好听的内容等你来挖掘。下一首歌来自于英国的另类男生 Jake Garrett，留着大胡子的文艺男青年 Jay Garrett 有着非常酷的个人简介，叫做 I'm Jay Garrett I do the musics。 最近 BBC 年度之声也是选出了最终的获胜者 Sigrid， 最终拿到了这个了不起的殊荣。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音乐发展如何。马上听到这首歌，这个乐队2013年就入选了 BBC 年度之声，来自苏格兰，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叫做 Every Open Eye， 其中专辑先行单曲 Leave a Trace 在释出的时候就收获了很多人的好评，所以我们要赶快来听一下这首歌 Leave a Trace， 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Survive 刚才这首歌 Conrad Stone 距离大众好评的处女作发行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Stone 第二张专辑在2017年的1月13号推出，叫做 Run， 这是德语，意思就是奔跑的意思。这些年呢， Stone 一直从维也纳奔跑到温暖的洛杉矶，但是维也纳那种柔软冰冷依然贯穿在新专辑当中。 Stone 保持了极其的夜行动物的习性，独自一个人在加州的创作常常从夜晚进录音室，然后一直创作到破晓。这张专辑包含了10首新歌，坦荡而专注。制作过程当中呢，Stone也十分的克制，每首歌都只用了简单的几种乐器，尽量让听众的注意力全部投放在人声啊、旋律和节奏之上。歌曲的内容涉及了隐隐不安的政治环境，当然你在歌曲当中听到那些敲击乐的部分是由空玻璃瓶和厨具碰撞墙壁和地板组成的，非常的有生活的特色。好歌不要停，下一首歌叫做 Mark Jones Wait Till Tomorrow， 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Is over and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again. Won't be long before a little too late. Let's turn the lights out. Why do we keep running circles round back when we could be sleeping in it instead? Tired of fighting, let me rest my head. Let's turn the lights out. I wish upon a star while we were right along the edge of taking it too far.Stop before we both regret 先听到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

将就。 来到了夜的深处，九点半开始，我们要来搭上朝夕音乐的华语音乐的班车。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叫做《不将就》。我突然想到贾平凹曾经说，一个人的一生太渺小了，不是说对大自然相对而言他是渺小的，包括这个世界上多伟大多厉害的人物，他一生呢也就干了一两件事情，更多的人是一两件事情也没干成，好像没干出个啥东西马上就老了。贾平凹还说他50岁以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这里是朝夕音乐，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的资讯。当然你也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听更多好歌。下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可以的话。 每一次你不开心，我也跟着伤心，心那么近，一定很有默契。等闭上该做什么才算够得体，我始终相信那天你会听见城市的声音。我知道爱并不是谁能取代谁，可是 说到宿命，我在心里面把宿命分了很多很多种，比如说感情的宿命、亲情的宿命、自己的宿命，以及自己宿命牵连着的那些蝴蝶效应般的其他人的宿命。我们在感情当中学会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合适的人最终都会到来，你要做的就是安静的等他来。那之前我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我猜这种深信不疑是源自于我对宿命这个观念的认可吧。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的两个人多多少少都被安排着遇见，有些人呢被安排在和你人海擦肩而过，有些人被安排开夜车送你回家，那有些人被安排生活带给你无尽的伤口，有些人呢就安排来治愈你这些疼痛，每个人都被宿命安排做了不同的事情。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好解释为什么爱的人会突然的冷漠，为什么你会在某段感情里面觉得有一点无助，为什么你开始用侦探的眼光去洞察对方的蛛丝马迹，为什么你会有突然泄气的感觉。我们无法要求那些给你伤痛的人再带给你温暖，你需要的这些属性有点像金木水火土，有点像分子的交换。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会明白吗，就是万事万物有它存在的依据和法则，这就是宿命的一种。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 走了，我还在。 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陶晶莹离开我。去年六月的时候，我收到一位听众的私信，他说三年了，我以为我的抑郁症不会再犯了，可是他还是来了，真折磨人。然后我就回复了他很大一段话，转眼即将半年过去了，我依旧没有收到他的回复。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开始了怎么样的生活，变成了怎么样的人，是不是开朗。但是借由我在给这位听众的私信当中的最后一句，来安慰每一个在夜色中失眠，或者在夜色当中奔跑于这个城市，觉得有一点丧气的你，和他，和每一个人，这句话是，你很好，你会越来越好。当然，如果拿到宿命当中，宿命的意思是，这些都是命里该有的语句，值得珍惜。 一场大雾将我笼罩，我忘了我是谁，它融化了身体的轮廓，心赤裸了飞。纯白色的风景里面，你制造了迷幻情节，我温暖的黑夜，水汽紧接着冷却，我迷失在白茫茫的一片，只触摸着的幸福的漆黑，我回想起与他相遇的那一天，他手足够大有多么美，他却不曾说过要模糊所有还有我的眼泪。 却不曾说过他早该走远，谁也不能记得谁， 2009年，东野圭吾写了一本叫做《宿命》的书，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写作生涯的分水岭。从此之后呢，他的笔锋就日趋老辣，文字很少再去仔细的雕琢，叙述变得简洁凶狠，情节跌宕诡异，故事的架构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他也用了更宽的视野和更深的比例去关注社会，探讨人性。人性作家的称号也是由此而来的。他在书中这样写，有的人和自己分明毫无瓜葛，却怎么也不能忽视他的存在，即便对方不吸引自己，也和自己无怨无仇，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看到对方的脸，内心就会掀起一阵波动，生命中的全部偶然其实都是命中注定。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获取更多的资讯。当然非常欢迎你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来听我其他的节目，听更多的好歌。你听到我的声音其实也是命中注定。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见吧各位，拜拜。 别犹豫，别后遇，别相遇，别一个人去看喜剧，别继续，别比喻，别质疑，别让别下雨，别下去，别多余，别以为他还会为你淋雨，别几句就离去，别离去，别让他听见你最后一句，别坦白，别让故事精彩，别不安，只是还有习惯，别喜欢我长期的勇敢，别揭穿我唯一的遗憾，别允许，别也许，别参与，别自己说自己过不去，别一句又一句，别造句，别让人笑话你的遭遇，别让故事精彩，别不安，只是还有习惯，别喜欢我长期的勇敢，别揭穿我唯一的遗憾，别垄断我想你的夜晚，别刺穿我抱过的不堪，别交代我爱你的病态，